天我们来听蔡琴演唱的老歌《你的眼神》，这是蔡琴第三张个人专辑当中的同名主打歌，也是蔡琴最浪漫的情歌之一，被蔡琴演绎的荡气回肠。 像一阵细雨洒落我心底，那感觉如此神秘，我不禁抬起头看着你，而你并不露痕迹。虽然无言无语，叫人难忘记，那是你的眼神明亮又美丽，啊，有情 是我们人生的瑰宝，是我们值得用真心去守候的人。周华健的朋友就是这样的一首饱含深情的唱给朋友的歌，你把它作为这一期岁月如歌节目的结束曲吧。我是云云，祝您春节快乐。 这些年一个人风也过雨也走，有过泪有过错，还记得坚持什么，真爱过再回头，会寂寞会回首，总有我总有你在心中。朋友一生一起走，那些日子不再有，一句话一辈子，一瞬间一杯酒，朋友不曾不难过，一声朋友你会懂，